或者呢是自然国际生的无知，就或为因缘得合自然性。那么一切凡夫就是计这个六根呢，是从父母生，那属于是因缘。那么死后是归于无啊，那么就设为这个自然。那么若是话那些邪见的外道，他就计这个六根是从大自在天生，或者从这个罗罗天生啊，或者从这个安卡生，就设为因缘。那么但是这个真我遍十方界啊，他所执这个名帝啊，是当为真我遍十方界，就叫做自然。那么若是话动根的异性，那么以无名缘行，行缘色，色缘名色，就名色缘木也，那就叫做因缘。那么因缘灭，正出世的偏空理啊，那么此理不灭不动，它就作为是自然。那么若是话离根的声闻，那么知道六根是而幻，那么由这个而幻的业啊，就是成这个而幻的六根，它就设为呢是因缘。那么幻灭正真空世理无生灭，它就设为自然。那么菩萨就设九界六根，从二种无名生，就是为因缘。那么由根本无名啊，生这三乘六根，由这个知末无名就生这个三界的六根啊，它就设为因缘。那么无名灭正佛果，它就为自然。那么以上的众生啊，它都是有这个因缘自然的执着，这些就完全未曾开佛知之见啊，那么未有这个此国语，纯粹用这个妄想分别，所以佛就说皆是色心是分别计度啊，一旦有缘说是都无实义，就是不知得那个六根的是如来藏啊，如来藏即是六根。咁唔了解即心即法，即法即心嘅道理啊，咁啊，则为因缘自然，咁都系即心分别制度。所以三界嘅凡夫，咁啊依呢个前六种即心系分别制度。咁啊出世嘅圣人啊，以这个第八识是为分别。那么既然世出世间的众生啊，即是未成佛以前，九法界的圣凡都是以这个色心的分别，就不是以这个真事真明照了，所以说但有因缘自然之说啊，就没有这个因缘自然之实。咁啊，若话我哋有咁嘅因缘，咁啊读此个大佛顶首楞严经，或是呢系明白经中嘅道理而发起行，咁就可以开佛之见啊。咁啊，唔万法为心，亦唔得妄性，所谓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嘅道理，咁就冇咗呢个因缘自然嗰种嘅气论。咁啊，向下二十五圣各尘圆通之时，咁啊，大势至菩萨，佢悟到藏性即根大性啊，所以正到呢个念佛三昧，进入无生法忍。阿阿难系即正无缘，就因呢六种根尘妄出，佢如今就遍观只会正中。用目循力实其目都片散如镜中无别分析，具以识于中次第标志，此是文殊，此富流罗，此目见明，此须菩提，此舍利弗， 此色已知道为生衣，叫为生衣相，就为生虚空，为无所因，突然而出。阿难，若以色性生于见中的二无明暗及色空四种色无的缘无与见，见性相无，即从何发生？若以色性生于相中，就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速，即无色空，死相的相无，即从何发？若生于空，则非相非见，非见无变，是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灭缘，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处此而非空，则同无有非同物。众法已即，如何分别？若无所因，突然而出，就何不入中特别即明喻？语今世长，微世长审，见托已经就相推前景，可撞成有，就不相成无。如是即然，因何所出？动见情，非和非合，闻听觉知的亦复如是，不应即然，无从自出。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就是名藏性即是即大性，咁啊即就通常咧有八种，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嘅前六色啊，咁啊加上第七个末罗色，同埋第八个阿赖耶色咧就共成八色。咁啊小乘人只是名七色，大乘菩萨咧就广名八色，就或者仲加个第九啊。佢就白净色，咁啊，此个白净色咧就纯真无妄，咁啊，其余八种色啦，都系迷真起妄啊，属于妄有。咁啊，前一科在呢个根大之中，咁啊，接呢个眼耳鼻舌身嘅知觉性啊，就属于第八色嘅见分啊。咁啊，此个第八色嘅见分就偏于五根门头。咁啊，第六二根咧就属于呢个第七色。所以第七以及第八呢两种色啊，就归前根大。咁啊，现在此一幅嘅色大咧，就单讲呢个绿色，就系眼耳鼻舌身呢个绿色啊，彻底虚妄。属于呢个生死根本啊，系三界个粗烦恼，名为佢嘅色大，就三绝六色。咁啊，既然系三界个粗烦恼啊，咁啊属于变幻。咁啊，现在藏性咧就系、是、众生嘅真心别明，此心系正对十界诸法。所谓如来藏系本了明心，即。世出世故，咁啊现在此色大，咁啊亦系一切法之一。咁啊如来藏现真如性，亦具此嘅色大啊，属于个正具法门。所以绿色嘅本体就系藏性啊。所谓色性、藏性、一性、无二性啊，同一体性，好似用金做器皿啊，件件器皿。当体就是黄金，所以色大就是藏性，藏性呢就色而是色大性。咁啊分为呢是四科，咁啊现在第一科叫做破妄执，佢话色性嘅无异，因于六种根尘妄出，咁啊色就是六种色心啊，性呢就是体性。所谓无缘的就是说这个六种色心所谓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只不过是随世假名，就名为的色性。好像空中的花是全是虚妄啊，那么六种色心都亦复如是，是彻底虚妄。为什么说它是彻底虚妄呢？佢系因于呢个六种根尘妄出，咁啊根就系六根啊，尘就色声香味触法嘅六尘。咁啊现在说此个六种色心系六种根 以六種塵境啊，咁啊跟人和合，然後虛妄發出。咁啊，若然冇咗啊呢個六種跟塵和合啦，咁啊何來呢個六種色心呢？咁既然色性係和合妄有啊，所以有亦非有啊，所謂來無所從。咁啊，當然亦都滅無所滅啊，説明佢亦都去無所至。咁啊，既無來去啦，當然係徹底虛妄啊，妄無自性。咁啊，當體就係色而外狀，妙真而性啊，例如空中花，空本無花，即見花處啊，本體就係個清淨虛空一樣。如今的天君此会圣宗是用目循力其目周视的弹如镜中无别分析以识于中次第标指此是文殊此富流此目见此须菩提此舍利弗此一段经文举出这个因缘所生法佛说如今的天君此目识此会圣宗即是佛问你阿难現今呢你普遍啊嚟到睇此個法會咁多個正眾呢就係用目循力啊就係用呢個浮塵眼目同埋依此個法會之中呢係遍觀大眾都話其目周視嘅但如鏡中無別分析咁你阿難用呢個浮塵目咁啊遍視會中正眾之時咁啊，佢呢个正二眼真嘅功能啊，就系不落分别，系圆呢个正量顶，所谓现量而见啊，动然照了，不落于分别嘅，就好似呢个镜照物一样啊，系无所分析，只就单若呢个眼嘅正二根嘅功能，所谓语色于中。就次第标指啊，就系话呢个正二眼根，咁啊圆呢个现量境之时，佢虽然就不落分别啊，但系佢圆境之时呢、这个眼色啊，佢就擦罗擦罗而起分别啊，呢、这个属于系眼色啦。所以佛话你个眼色就系依此呢个法会正众之中啊。咁啊，次大嚟嘅标指啦，按住呢个次序嚟嘅标明指出，话此就系文殊菩萨，此就系富罗罗尊者，此就是目犍连尊者啊，此就是须菩提尊者，此就系舍利弗尊者。咁啊，如是咁样标指啊，就系落于呢个明言。分别就属于呢个眼色，乃是系摇动啊。咁啊，若是话如果眼嘅正二根嘅功能，咁就不落分别，就名为佢嘅清净。所以上为十番见见，同埋说呢个见性系不动，系无幻，系无牵。咁啊，下文亦突击动就见情啊。咁啊，説明眼根呢個正二功能就係對景照了，不落分別。咁啊，若是話對景能夠分別，此是文殊尊者啊，或者此是呢國物菩薩尊者，呢啲都係屬於咧呢個眼色擦落而起個分別。咁啊，属于咧呢个因缘生法，说明呢个眼色生起嘅来由，就系由于啊呢个正眼根缘呢个正量境、现量境之时，咁啊眼色咧就于中啊擦磨起分别。佢话只是了知道为生于见、为生于相、为生虚空、为无所因就突然而出。咁啊，此就立定啦。咁啊，四个问题，咁啊，以便向下咧就破辟。我话此色啊，就系属于呢个分别嘅眼色。咁啊，了知咧，就系此 这个眼色呢就属于呢是分裂的，但是如果这个眼根的功能呢先至是属于这个了知，就不落分裂的。那所以始终呢这个知识了知啊就是属于呢这个眼色各种的分裂。咁啊，呢个眼色嘅分别啊，系生于见啦，就抑或系生于呢个相，系生于虚空啦，就呢个为无所因啊，系突然而出啦，就系你分别此时闻时，乃至到此时舍利弗尊者等，咁啊呢啲纯粹啊，系呢个眼色。那种的分别，所以此处你用这个眼色分别闻是菩萨，那么是大乘的菩萨了。那么其他各位尊者呢，那么属于小乘的行者，就已经落了明言分别呢是摇动生灭，就不是情直了了而知的眼根了，就为生于见，咁就破非是自生，咁为生于相，咁啊相就即空等相啊，就破非是他生。咁为生于空，咁啊空咧亦系色法之一，咁啊亦系破咧非是他生啊。佢哋为无所因就突然而出，就系破非是无因而生。咁啊向下咧就破和合。就是破非是共生，那么即是中论所谓啊，就说知法是不自生，那么亦不从他生啊，是不共不无因，如故知无生，那么既无生当然亦都无灭啊，那么无生灭清净直灭，所以本体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和阿难，那么若与色性就生于见中，佢话如无明暗及于色空四种色无的缘无与见，见性的相无从何发色，此就破非自生。佛话你阿难呢个眼色，如果话从呢个见性而生嘅，咁啊当然就不必假设呢个明暗色空嘅外相。但是事物假如没有了这个明暗色空四种外境之时，那就不能够显出你这个眼根的见性，因为明暗色空四种外境不来之时，那就显不出你这个见性了，因为见性是无形，那么原事是心法，一定要由这个明暗色空种种的情景啊，先至显示出你这个能生的自性啊嘛。咁啊，若是明暗色空四种外境不来之时啊，你这个能生的见性尚且显唔出来，咁啊，点可以啊生你这个眼色呢？所以话能生之见性尚无。所生这个眼色啊，亦都无从生起啦。那么若与色性就生于相中，那么若是话你这个眼色是生于这个明暗之相啊，即是从这个明暗之相而生，那么就不从就见生哦，那么与这个见性就无关啦。你需知道，若果冇咗呢见性啊，那么见唔到明。咁亦都见唔到暗啊！佢话既见明，地亦不见暗。佢话明暗就不出，即系冇咗呢个见性，就显唔出你呢个明暗之相啊！咁啊，既冇呢个明暗之相，当然亦无呢个色空之境。所以话比相上无，色从何发啦？你呢个眼色从呢个明暗之相而生。咁啊，若是冇咗呢个见性，你呢个明暗之相就无从生起，无从显示啦。 咁样能生之相咧，尚且不能显示出来啦，佢就点样可以生你呢个颜色呢？所以话色从何发？佢话若生于空，就非相非见啊。若是话你呢个颜色系生于呢个虚空，第一句就安定佢嘅情质啦。咁乜嘢叫做非相非见啦？如果呢个颜色从呢个虚空而生嘅，咁啊与呢个明暗嘅色相就无关，咁啊叫做非相。咁啊与呢个见性咧系无关，咁就叫做非见。佢话非见就无变啊，自不能知就明暗色空。佢若是话冇咗呢个见性，咁啊又点样能够辨别呢个前景嘅明暗色空之相啊？因为因根然后先至有相啊，若无呢个见性啊，咁啊前景呢亦都无从分别啊，亦都无从生起，咁就叫做非见就无别，自不能知的明暗色空。个非相嘅灭缘，见闻各知就无处安立。若是话冇咗呢个明暗色空之相，咁就滅咗啊！呢個所緣之境，咁啊呢個見聞覺知之性啊，亦都無從安立，因為由塵先至發知。若是離開外邊呢個塵境啊，呢個見性亦都無從顯發。咁啊，若是話長低而論啊，冇識呢個眼根嘅見性就不能安立。若是话无星尘啊，耳根呢个闻性亦不能安立啊。若是冇呢个香臭，鼻嘅嗅闻性亦不能安立。冇咗呢个咸淡甘辛嘅味尘，咁啊呢个舌根嘅尝性亦不能安立啊。冇咗呢个冷暖嘅触尘，呢个身根嘅知觉亦都无从安立。啊，若是话冇呢个法尘，咁啊，耳根嘅知觉亦都无从安立啊，所以话非相就灭咗呢个所缘境。咁啊，见闻各知之性咧，咁啊冇咗呢个外边嘅尘境啊，咁佢如何可以显示出来咧？咁就其实无处安立啦。佢话处此地而非，即是内无六根，外无六尘啊。咁啊，处处个非性非相嘅而非之中咧，咁啊完全就空无啦嘛。咁啊原则啊，咁啊能生息呢个空，你话佢有，就抑或系无咧？咁啊立定咧两个问题疑问啊，咁啊向下咧就破听。佢话空则同无，如果话能生呢个空，从头到尾彻底是空的，空就同于无啊，咁啊相无有体啦，咁就如何就能生息呢？佢话有非就同物啊，如果话能生个空是有，但是佢就唔系同于呢个物质一样啊，有个实体可以用眼见得到，或者可以用手拿得起，咁啊仍然啊。求呢个能生之空不可得，咁你又如何能生你呢个眼色啦？所以话众法耳色啊，即若何分别眼色，乃至耳鼻舌身一共六种色。咁啊，六种色心以分别为功能，现在话单从呢个虚空生啊，内不依根，咁就无所寄托。若是外不依尘呢，就冇咗呢个所缘境啊。所以佛就破斥话，纵使呢个虚空，咁啊能生你六种色心啊，你又以何为你所分别呢？咁啊，既无分别，当然就不明叫做色啦。咁啊，此就破咧呢个六种色心，唔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咁啊，若无所因啊，就突然而出， 咁啊，何不日中不变即明月？但系现今不然啊，白天就见日，晚上就见月。所谓各有所因，咁啊，你唔能够话突然之间咧，所谓日中就变见明月，因为上文啊，因见因相因空，都尚且不能啊。生你呢个六种嘅色心，咁啊若是话无因无故啊，咁啊点可以生你呢个六种色心啊？咁啊如果话无缘无故突然间都可以生出啊你呢个分别嘅色心啦，咁啊亦都可以话咧，正在中午啊太阳当空之时，都可以无缘无故得别别。咁有一个明月出嚟俾你认识，咁啊当然系无如是理啦。中午太阳当天之时，就冇理由突然间啦跑出个明月啊嚟俾你见嘅。咁就说明因变因相因空，都尚且不能生你呢个六种嘅分别色心啊，点可以话无因无故？突然而间有呢个六种色心，对雨更细长，就微细长审啊，此就佛得教安啊！你好好地咧，细心嚟到观下，咁啊微微细细呢个长审啊，所谓观之就有观，审之就有审，咁啊希望即此呢个详细嘅心观啊！我默悟到呢个色心系即而来状，妙真如见嘅道理。佢话见托已经见性啦，就托于你呢个眼根啦。但系相推嘅前景啊，咁咪一切都话明暗色空等相，都系属于前边嘅境界。咁啊，可状嘅成有啊，不相嘅成无。凡是有相状可见的，咁我哋就叫个为叫做有啊。凡是冇相状可见的，我哋说佢就无。我话如是色如，就因何所出啊？一色就能够圆境，咁啊，所以叫做色圆。咁啊，圆得呢个六种色心，佢又点样可以生出来呢？我话色动嘅见情，就非和非合啊！色动就系指个六种色心，所谓生生灭灭，灭灭生生不停。当然呢个摇动啦、啊，但系见性咧就系、是、常住真心，系不生不灭，属于呢个情直不动嘅。咁啊，一个系摇动啊，同埋一个咧系情直，两种性能咧系相反嘅。所以不和就不合啊，唔能够说能够和合得起嚟。佢话听闻各知的亦复如是啊，唔单系呢个眼色，所谓无身乃至已被摄身意嘅五色呢，亦都系无身啊，即系唔系因相、因见、因空无因，咁啊都求唔到。你呢个所生之色，所以眼色既无身啊，其他嘅耳鼻舌身意五色咁啊，总共六色啦，亦复系无生，完全都系不因相生，不因根生，不因空生，又非是共生，以共咧无因无生，咁啊总名就无生啦。咁啊不应色缘都无从自出啦。只就破非和合生，就话你唔应该咁样讲啊！因相、因见、因空，都求呢个六种色心不可得啦。咁啊，当然你就唔可以再讲啦，话呢个色嘅分别系无从自出，系冇咁嘅理由噶。佢话若此色心就本无所从，佢当知了别见闻各知圆满赞言，就正非从所。 兼比虚空定水火风昆明七大的性真圆融皆来作本无生灭阿难他以心粗浮就不如见闻法了知的本如来藏已经观止六处色心就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异为非空有这一段经文呢这个明大坤这个切明以上个地水火风空间六大再加上始终的即大呢就昆明这个七大啊为什么地水火风空间即我们叫它为七种都是大呢因为皆如来藏性是平等平等九法界的正凡它得了七大为心啊于这个前七大不能融成一体例如凡夫执这个第六识为心执这个浮尘根啊就是为心啊真心和合就为内法执为实我执这个六种尘境就为外法执为实有我所那就分根就分尘分智就分他分内分外那就成为直体就相对了那若是说顿根的意性他虽然知道六种色心呢是由根尘和合而生的咁以呢个能生就非所生啊，所生就非能生，咁亦系直体相对。咁利根嘅三性，虽然知一切法系如幻化，佢仍然执呢个前五大，即系如幻嘅外法啊。佢执根色二大系为如幻嘅内法，虽同一幻化。他仍然分有这个幻化内外之境那么仍然是敌体相为那么即使是别教菩萨他虽然知道前五大是相分那么根色二大就是见分那么只要见相二分从自见分玩起属于依他起性那么现在他不了再妄行真咁啊，必定要远离依他及遍计所执，然后先至进入呢个无生法忍，入圆成实证啊。咁啊，仍然咧系直体相为。咁啊，现在此大佛顶首灵严经，所谓一切是究竟坚固首灵严王，咁啊，一切事相之法。即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以呢个现相而法，即是系自性法，以第二个月就是本体嘅真月。所以经上讲，佢话见与见缘就定所等相啊，佢如虚空花，得本无所有。又话只见及缘，即缘是菩提妙正明体啊。又话只见妙明，就与诸虚空。亦复如是，本是妙明无上菩提，正圆真心就显此个见相，七大之法是同一状性，圆融无碍，被亦即是即系，所谓一切是究竟坚固，首灵炎王，即是相就系理性啊，即一切法嘅痴别相。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啊如是所说呢，乃系佛啊，所谓精性而谈啊，乃是系究竟之说，咁啊属于咧秘密藏。佢话若此色心，就本无所从。咁啊平常讲嘅六种色心，就系由六根攀缘六种尘境啊。咁啊，根尘和合而有嘅，但系本经显示，此个六种色心，非是从根生，非是从尘生，非是从呢个虚空生，亦唔系和合生，亦唔系无因而有啊！咁啊，说明此个六种色心系无所从来。佢话若此色心系本无所从来。 就当知了蝶见闻各知的圆满赞言，就并非同所。当知者呢，就是佛话呢种道理啊，是甚深微妙，不是你阿难所能知啊。即使是菩萨，尚不能究竟知啊，唯有佛先是可以究竟知。咁啊，就业在佛呢明明白白为你哋开示，咁啊，你阿难呢就应该就要明白啊，你应该就要知道，就叫做当知。咁啊，了别就系指呢个六种色心嘅功能啊，能够分别前景。咁啊，见闻觉知呢就系指前文嘅根大之中。这个六根的见闻觉知之性，那么现在说这个六种色心的了别，以共上的根大之中所谓见闻觉知的六根，都是如来藏妙身如性，以藏性为体，那么藏性周遍圆满，暂然不动，则此六根以共这个六种色心呢亦都同樣啊，係周遍圓滿，暫然不動，咁啊叫做圓滿暫然。但正非從所，就係話六種色心，所謂來無所從，就去無所止啊。若要話來無所從，咁就無生啦；咁去無所止，就係無滅啊。咁啊無生滅，即而係藏定。他说天地虚空，地水火风，昆明七大，就了别的六种色心和见闻觉知的六根，兼量这个虚空以及地水火风，昆明为叫做七大之法，是同一如来藏性，是平等平等，无二无别。九法界的正法以前五大是属于无情，以根色二大属于有情，情与共无情就正义是相反的。但是本经就说六种根六种色，以共地水火风空平均平均，是平等平等，无有分别，说它为同一藏性。他说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性就是如来藏性。此个如来藏性不迁不改，我们视它为真。七大一一都周遍十方，就明知为圆。七大富容就不相为外，我们视它为容。何以七大会正真圆融呢？就因为七大之法皆是如来藏性，本无生灭。无生灭以藏性为体，藏性周遍圆融，所以七大之法亦是周遍圆融。阿难，他如今粗糙，不以见闻法明了知本如来藏。佛说阿难啊，你是一个粗心浮气之人。我说以心的粗浮，粗者就当然就不是细心啦，浮者就当然就不是真实啦，不悟就即使是迷啊。见闻就是通指这个六种色心，法明呢就是指六种色心对境呢起一种分别的是非好丑，属于这个六种色心的作用，那么叫做法明。那么现在佛问你阿难，是粗心浮气啊，不能够领悟此个见闻等的六种色心本是是如来藏妙身如性。那么既然阿难粗心浮气啊，不悟这个见闻，所谓六种色心本是如来藏啦，所以佛呢就教他啊，要好好地观察一下啦。佢话以应观此， 第六次釋真，就為窮就為熱，佛欲令阿難開悟，所以再教他都要閉關，說你阿難啊，不要操心浮氣啊，你應該就要細細心呢，咁嚟到觀察一下，此個六種色心，若是你話佢係唐，咁啊叫做為同，但係佢哋用中就相背啊，因為眼色只能分別呢個色法，耳色呢只能分別音聲，鼻色只能分別呢個香臭啊。舌色只能分别呢个咸淡之味，咁啊身色呢只能分别呢个冷暖，意色呢只能分别呢个发尘，咁啊六种色心，每一种色都有佢自己本身嗰种嘅作用，就绝对就唔能够超越啊，所以六种色心呢，你就唔能够说佢系唐。因为他用中相背，那么若说你说这个六种色心是为义，那么义就即使是不同，但是他又正中相知，那么说明六种色心虽然是作用不同，但是他本体就是唯一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就正中相知，有使嗰个耳仔啊，嗰啲个耳根啊，咁啊闻佛说法之时，佢如果听得唔懂咧，佢跟住呢个口啊，佢就发出问题。咁啊等到佛咧为佢解释清楚啦，啊佢即刻起身啦，咁啊恭敬顶礼啊，多谢佛嘅慈悲，种种嘅开示。嗱咁啊，既然呢个耳根闻法，这个口又可以问他的道理，等到明白这个身体就会起身作礼恭敬佛，那你就不能说他为义，即是等于说你就不能说他是不同，那为空就为有，那如果你说这个六种色身是空的，但他就了然能分前景，那你就不能说他是空啦。若就是六种色心是有，但是它就无形无相啊，你求这个六种色心这个相呢是不可，那你就不能啊说它呢是为有，那么为非同意啊，若果你是六种色心非是是同，那么即是是不同啊，那如果你说它不同，但是它又正中相知啊，如果你说六种色心非是是义，那么即是同，那么你说它同，但是它们用中相背，那么你说它非同非义，都义皆不可。